以广播提醒您，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想要体验超赞的音乐现场，近距离聆听你最爱的歌手，敬请关注 Mute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嗨，我是谭维维，现在是下午2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te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我是朱露。蔡康永导演处女作《痴痴的爱》本周在北京举行了《谁是宇宙第一女主角》的主题发布会，并宣布定档5月27号。导演蔡康永带领小 S、 徐熙娣、林志玲、金世佳、李子峰亮相宣传。我们来听音乐之声记者小五的报道。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此部电影的唯一女主角小 S。 这部电影是为我而拍的，其他人都不是很重要。 蔡康永执导的首部电影从筹备开始就上演着小 S 和林志玲的女主角之争戏码，到影片拍摄结束后，两人似乎还在戏剧当中，争执并没有结束。小 S 在发布会现场率先登台，分享了在这部电影中林志玲的担当。 我好心的介绍她好了，我真的必须要感谢她，因为在所有的电影当中，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红的临时演员。他应该是破了那个华人电影的记录吧，最红的灵眼。 电影将演绎多时空的爱情故事，小 S 也将在未来科幻的场景以及古装戏中体验不同的爱情。发布会现场曝光了古装预告片，小 S 对林志玲的古装造型也有意见。 我只要一穿上古装就很像丫鬟，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我们俩扮古装的时候为什么我看起来比较清新，因为我连睫毛都没有戴，可是他还是坚持要戴假睫毛，就会看起来你知道就是 我是大公主，是非常有气势的。 你有在注意他有没有戴假睫毛这件事？ 嗯，因为我觉得大荧幕上睫毛会很明显。 小 S 的鬼马性格给整部电影的拍摄带来了欢乐，但也给要和他对戏的男主角金世佳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他是 international traditional superstar， 我离他的距离就特别特别的远，所以说我不知道他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生活里是什么样，而且又是那么生活化那么亲密的两个人的戏，所以说我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跟他产生所谓的化学反应，所以就有点担心这个。 发布会的最后，蔡康永表示，拍摄这部关于美食和爱情的电影是想表达一种对待爱情的态度。 我拍摄《痴痴爱》的故事当中，我希望让大家感觉到好吃的东西跟很棒的恋爱当中彼此是有关联，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吃东西那么勇于去追求新鲜感，那么在恋爱上面是不是我们也一样有勇气勇敢一点的去尝试我们原来所不熟悉的人生跟世界。 电影《痴痴的爱》将于5月27号在全国上映。音乐之声记者小五北京报道。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e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e Radio 气象报告。 Muse Radio 气象报告，来了解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27到14度，天晴晴转阴，28到15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12度。重庆多云，26到15度。太原晴，23到6度。西安晴，25到8度。兰州晴，23到7度。武汉晴，25到10度。长沙晴，24到13度。广州阵雨转阴，22到17度。海口阵雨转阴，24到21度。再来了几天啊，细颗粒物浓度指数，北京37，天津58，上海39，重庆22，贵阳20，南宁8，广州28，海口10，昆明40，南京35，杭州30，福州15。北京细颗粒物浓度指数为37。 3岁前的宝宝更需要妈妈的悉心照顾，就像补钙选迪巧一样。淡奶口味颗粒钙剂，呵护宝宝娇嫩味蕾，专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上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图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音乐里有故事，有生活，生活里有期待，有梦想，人生路漫漫，厦门航空带你心随向往，飞向音乐里的诗和远方。厦门航空带你徜徉 Music Radio 音乐漫步。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伴随着美好的假日时光，双休日就和 Music Radio 一起音乐漫步。

野生动物。 一直为幸福辛苦。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世界很大，走进它，才会被它的美好所打动。为美好多一分改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航空公司厦门航空邀您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漫步。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 一首歌当然不止一种唱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不少的翻唱，那些你熟悉的或者是不熟悉的旋律将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刚刚是王铮亮的一首《爱》，继续听到刘惜君这首《忘记他》。 与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张韶涵凭借全面沦陷入围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最受欢迎唱片。在这张唱片当中，张韶涵做出自我探索的阶段集结，无论是音乐或者是视觉包装的发想，都显示出无限的热情跟创意。支持他，就来赶紧为他投上一票。投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去蜻蜓 FM 投票，或者是认准红色版本的音乐之声的 APP，

数学家。 魏如萱，我不是数学家。昨天晚上娃娃魏如萱带着她的新专辑《末路狂花》在北京的一个 live house 开唱，那这也是她新专辑在内地的首次亮相。今天她演出的地方是上海。 爸妈只要会弹吉他，又帅又酷又有才华，就是弹吉他。四大和弦一套指法，俗称弹吉他。吉他不难学，长他说这样弹吉他，提一二一三一二一，提一二一三一二一，提一二一三一二一，提一二一三。从小开始就一直想学会弹吉他，很多年后回忆和我一起弹吉他。悲伤快乐任何时刻都想弹吉他，废话少说，现在马上开始弹吉他。提一二一三一二一，提一二一三一二一，提一二一三一二一，提一二一三一二一，提一二一上一二一，提眼儿女山一二一，提你儿心上一和气，提里奈里山子儿心。时间都停了，他们都会来了，怀念的人啊，等你的来到。时间都停了，他们都会来了。 用这首歌鼓励一下正在学吉他的同学们吧，来自五月天的一首《T 一二一三一二一》。继续听歌，就在音乐漫步为你送上是詹小丽的这首《仿佛》。 每段开始孕育的声音，像生命的泉水源源所见，天真地袖中吐那幸福的脚步，伴随着童年的记忆，心中那些画面仿佛一切已离我远去。每段过去望眼似云烟，像生命的聚散匆匆不绝，谱 诉迷离中寻觅真实的呐喊，伴随着成长的记忆，心中那些画面仿佛一切已离我远去。当欲望穿过夜色朦胧，内心的声音像回声虫复诉说着，多久没看过蓝色天空，城市太拥挤密布太浓，早已经忘记那单纯的笑容，空中那缕阳光仿佛依然温存着希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Music and more fun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Stick around. This is Olivia.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听说夏洛最近没烦恼啦？ 为什么？ 厦门航空厦门至洛杉矶直飞航线6月27日正式开通，还有机上美酒美食与空中 WiFi， 让你的夏洛航线没有一点烦恼。详询厦航95557。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跟随中国国旅狂野美西，一起探索美国西南巨环的传说，在如梦似幻的美景中洗涤身心。这里有失落的印第安文明，壮阔的西部风光，美国西海岸名城的繁华与宁静。狂野美西，给心灵的旅行。详情请登录国旅在线网站，或拨打热线电话400-600-8888。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刘惜君《幽兰曲》。 幽兰的梦。 第九名，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青春里每一个爱。 第八名，王也《不是过错的错过》。 只是当时倔强。 第七名，张靓颖《思美人》。 美人是是自。 第六名，薛之谦《高尚》。 我多高尚。 第五名，黄雅莉《黄雅莉》。 我看着她。 第四名，刘思涵《梦》。 这一场千年的梦。 第三名，陈梓彤《Don't Say》。第二名，陈楚生 and Spicy 侦探 C。

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一度，北极熊、海象、海豹将被迫离开赖以为生的家园。 上升三度，森林大火席卷亚马逊雨林，全球半数人口将成为气候难民。 上升五度，两极冰雪将完全融化，沿海陆地将频繁遭遇海啸。 上升六度，全球95%的物种都将消失。 生活有态度，气温低一度。 4月22号，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让改变成为可能， 用纯净音乐点亮地球好气色。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下午3点，有点疲惫的话，要不要来杯下午茶呢？春意盎然的四月，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新闻资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大家好，我是记者熊同学。华语乐坛最近有一位大咖发行了一张分量十足的新专辑，专辑中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五月天、孙楠、陈洁仪等十组歌手与这位大咖合作了10首新歌，如此强大号召力足以证明这位大咖的江湖地位。他不是别人，就是纵横歌坛40年的谭咏麟。谭咏麟20世纪60年代末就以乐队形式进入歌坛，70年代单飞后，随着香港乐坛一同高歌猛进，缔造见证了港乐的黄金时代。而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他在音乐道路上不断坚持，不仅作品不断更新，而且现场演出也风采依旧，成为乐坛当之无愧的行业标杆。华语流行乐坛发展不够连续，市场不够成熟，以及互联网兴起后对唱片业的强大冲击，这些都是华语乐坛缺少高龄音乐人的客观原因。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华语乐坛还是有一批像谭咏麟这样的老歌手在做着表率。年过花甲的费玉清依旧维持着清亮动人的嗓音，并且演出不断，更积极参与时下流行的音乐节目。被誉为粤语流行歌鼻祖的许冠杰年近70，去年还在香港红馆举办演唱会。当然，这当中还少不了今年在歌手节目上征服万千观众的奶奶级的杜丽莎。老歌手们持续发光发热，值得敬佩，难能可贵。但除此之外，相信歌迷们还是希望从老歌手的新作品中听到更多他们的观察、思考、沉淀和感悟。拿谭咏麟的新专辑来说，虽然在舞台上他的歌声依然铿锵动人，但在这张合作专辑中却多少显得有些不痛不痒啊。算不上优秀的词曲，加上谭校长和十组歌手之间并不明显的合唱语境，让这样的合作给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之感。所以华语乐坛不仅需要老歌手，更需要老歌手去做真正挖掘他们内心的音乐。老歌手们不应该仅仅是情怀、地位、经典、怀旧的代名词，更应该回归他们真实的自我，传达出年龄年代所独有的艺术魅力。当然，这也需要歌迷、市场以及唱片公司给老歌手们这样的创作空间，去更多感受和挖掘他们音乐的本质，而不是只在意他们的头衔、名誉、身份和地位。

这叫合理爱上。 来自春春李宇春的一首《合理哀伤》。15:11，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音乐漫步。这个小时一开场请出的两位呢，从2005年从同一个舞台上一直绽放到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野蛮生长，他们的成长也见证我们自己的青春。周笔畅被钟丽拖累。

放心行李架出走了，当月亮不再飞翔着，当太阳不对我们唱歌了，当冰河开始流泪了，当妈妈看着陌生的我，当小草哭着对我说，当未来不再有未来了，那些曾经美好的，曾经善良的，曾经淳朴的，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那些已经慢慢的，已经静静的变成现在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单元听到的歌曲来自谭维维的一首《万物有灵》。去年谭维维以歌曲给你一点颜色融合了现代摇滚和华语老腔的元素，传达了人们需要停下脚步还世界颜色的永续发展理念。那在这之后呢，他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回归自然举办给你一点颜色音乐会。这个音乐会的舞台呢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其实布置的非常简单了，镶嵌在森林当中，也引发大家一定要尊重世间万物和自然环境的深思。15:53，今天是4月22号，今天也是世界地球日。